附录一，本文乃黄念祖老居士1990年10月宣读于日本第三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1990年10月23至24日第三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主题是中日净土教之研究。两国代表宣读的十篇论文中，介绍了净土宗研究的历史、传播、信仰、经典等各方面的成果，是近年有关净土宗研究的最集中的成果之一，也是继中日禅学研究研讨会后又一次专题宗派讨论会。会议论文刊登在1990年的中国佛教文化上。编者谨致。无量寿经今得善本，下莲居会本之大事因缘，弥贤本经即华严，即禅，即密，一切寒灵依此度脱。第一，净土第一经，无量寿经称为净土第一经，盖由于经中宣示弥陀因地之殊胜大愿与精进行持极乐依正之超欲十方三倍往生之条件与正因娑婆秽土之五恶痛烧一成怨海之不可思议万德洪明之究竟方便以一真法界为体圆明具德世事无碍为相用广摄一切善法普度九界众生以十念必生一念一生故称顿教因最易最稳出三界而号易行一切寒灵依此度脱当来精灭独留此经中国大德赞此经者不胜枚举日净宗大德道隐师赞此经为专中之专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中之圆盖因此经不仅为净宗纲要实为世尊一代十教之指归也。第二，五种原意，苦无善本。无量寿经如是殊胜，而中国古德注释此经者，为隋、净影、唐、嘉祥两家。千余年来，读诵者稀，实因此经存世之五种原意狭于互见，彼此差别甚大。此经东来极早，自汉弃宋，可考之译本共十二种，七种译诗名单见拙著大圣无量寿经解 现存者为：一、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汉译；二、佛说诸佛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坛过度人道经无译；三、无量寿经未译；四、无量寿如来会唐译；五、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宋译。五者之中，未译流通较广，而净宗九祖偶译大师则认为唐译最佳，但各译皆有缺陷，例举如下。一、汉译有贤者名为大寿短，比丘尼名为生时逝者头痛，未译未极乐，地辙开裂，世皆译者彼桌之处。二、十念必生乃阿弥陀大愿之核心，汉吴两译均为张明。三、国无女人与莲花化生两大愿，于未译愿文未显。四、唐宋两译文译较优，但于五恶痛烧之洪文竟告缺如，且各译之间差异极大。例如弥陀大愿，汉吴古译为24愿，魏唐两译为48愿，宋译则为36愿，彼此相译有如此者，是以清初彭绍生居士曰：此经阐扬者少，实以无善本故。第三，教诲之本。宋王日修居士碑五元译无善本，使圣教度生之旨稳而无序，欲而不彰，乃取汉吴魏宋四译汇集成经，名为大阿弥陀经。王本一出，举世流通，但王本颇多喘误，莲池大师未为超前注后，去取未尽。彭绍生居士斥为凌乱乖喘，不合原旨。切按王本之病有三：一、超前注后，超引经文于前，自选文句于后，即是汇集旧意，焉可杜撰经文；二、为意三辈往生，皆发菩提心，而王本为中辈发菩提心，下辈不发，此不但杜撰，并乖原因，上辈则未曾谈及，故谓去取未尽，高下失次。三、五译中唐译文译俱精，王氏所会独缺此译，王本为本经第六种。第七种，彭绍生居士未弘此经，乃取魏译 而删节之，仍名无量寿经，教原意简练，但只是节本，未能救王室之师。第八种，清咸丰中魏承冠居士被取五义汇成一册，四定名为摩诃阿弥陀经，魏本文辞精简，包举纲宗，八种相较，实居魁首，但可汗者魏氏虽力求字句皆有来历，以救王本之过，而未能尽免。例如一，魏氏未往生中无有胎生，而魏、唐、宋三义皆曰有胎生者。二，魏氏以生食痛等等视为五痛五烧数据，概括魏义数千言，魏本之文并无来历。三，魏氏为极乐宫殿或依宝树而住，以各异所无。四，魏氏为法灭之时，唯于阿弥陀佛四字广度群生，亦非本经原文，是以魏本仍未完善。第四，圣元成熟善本兴世，先师下莲居老居士立种前贤，事成善本，眼观数载，稿经十义，文句精义，系本原意，而流畅自然，浑若天成。绘本稿成，名为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下本一出，风行寰宇，四众弟子获睹善本，欢欣鼓舞，不可名状，赞扬读诵，讲播印刷者风起云涌，加拿大、美国现七处成立净宗学会，台湾、新加坡亦皆成立，于此善本修习弘扬，现能背诵全经者日益增多，闻经获益者不可胜计，本经印行已超30余万部，录音带亦流行海外，台湾新印之净土五经读本即以下汇本为无量寿经读本，余八种列为副本，本经光明方兴未艾。下汇本广结众妙，圆显圣心，大开如来密藏，顿显慈尊妙心，华严之事理无碍，事事无碍法界，备显慧本之中，禅密妙地系喻此经之内，一切寒灵因此得度， 当来经灭，唯此独留。可见善本兴事，实为大事因缘。第五，事理无碍法界。绘本中，佛达弥陀成佛实处，文曰：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见宋义。有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十劫。上文中无有来去生灭，亦非过现未来，所显者离体也。有极乐，有弥陀者，是相也。览理成事，因是显理，体用其章，从容中道，正显理是无碍之旨。又绘本采味一之，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会以真实之力。复采宋义中著真实会，一向专制庄严妙土。于世经中具三真实，成为易经纲宗，以及一代实教之教演。真实之际，乃真如实相之本际，故为离体。真实之慧者，从本体流现之妙智，如诸生光相也。真实之力，乃本体之大用，以及一切众生所获究竟坚固之实慧也。又此三真实，正如涅槃三德，一字三点，非一非三，不纵不横。真实之际，法身德也；真实之慧，般若德也；真实之力，解脱德也。由真实之体流出真实之慧，令一切众生普得究竟解脱真实之力。是以极乐国土一花一香，悉皆法身妙智之流现，时时处处法音宣流，妙音普闻。若有见闻，悉皆增上。九品万类，一生彼土，永不退转，决定成佛。正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之妙用，事理圆融，一切无碍。第六，事事无碍法界。事理无碍法界，乃大圣经论所同宣。事事无碍法界，为华严所独显。华严宗立十玄门以表世事无碍， 今次绘本亦如华严同聚十玄，可证本经正是华严之中本。今依探玄记次第引据经文，以表本经实玄。一，同时具足相应门。大树曰：如海一滴，举百川位。表一法成，一切法同时具足圆满显现。今此经中全持功德品，其水一一随众生意，见诵意，只是一水而能同时满足一切众生意，于一法中同时具足圆满无碍。二，广狭自在无碍门。大书云：如净尺之净，见十里之影。今经欲见诸佛净国庄严，系于宝树间见。见未已，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见宋义，极乐一树是狭，十方佛土是广，无限广大之境现于一狭之中，正表广狭自在。三，一多相容不同门。大书曰：若一室之千灯光光相射，如一室多灯，一灯之光可遍全室，余灯之光亦遍全室，并皆在此一灯光内，彼此相融，个个皆然。本经中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无量宝香成彼土一物，是多法入一法，香遍十方，是一法变多法，皆一朵相融之旨。四，诸法相即自在门。大书曰：如金与金色，二不相离。本经中，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泪解。见唐义，一音声中具种种众生所愿闻，彼此不离，相即自在。五，隐秘闲了俱成门。大书曰：若片月成空，慧明相并。经中赞如来曰：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珠皆逆耀。见宋义，佛光是显，日月火珠是隐，隐处具显，显处具隐，两者具成。六，微细相融安立门。 大书曰：如琉璃瓶盛多芥子，此表极微之中，可含无量诸法，同时涌现。本经极乐国中莲花，一一花中出36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36百千亿佛。莲之亿光，乃莲光中36百千亿分之一，实质微细，但含摄36百千亿佛，表极广大，于极微中安容诸佛，同时涌现。七，因陀罗网法界门。因陀罗网乃地势天宫之网，网有千诸，互相映照。大书曰：若两镜互照，传耀相写。如上所引经文，极乐有无数莲，一一花放南属光，一一光现南属佛。经中复云：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如是一一之佛，其国中各有无数莲，莲放光，光现佛，重重无尽。八，托世贤法生解门。大书曰：立相数臂，触目皆道，一尘一毛，扬眉顺目，皆显全体法界。经中道场有菩提树等等，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忍，三者无生法忍。见树得证无生，全显托世贤法之妙。九，十世格法亦成门。大书曰：若一夕之梦，翱翔百年。本经会中菩萨能于念请住无量亿劫，见唐义。一念多劫，正表言促同时。十，主办圆明俱德门。大书曰：如北辰所居，众星拱之，随举一法，则于一切法趋之而为伴。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之功德。今此经中，乃至获得一念静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见唐义。静心念佛一生，便具往生 定成正觉之无量功德。可见六度万横，三藏十二部，禅门1700则公案，一切功德法皆趋一句名号之中。彻显六字洪名，圆具万德。又弥陀因地于发48愿后颂曰：一切皆成佛。正如首楞严，一切事究竟坚固，依正主办，无非法身，有情无情，系是如来。此一句子，顿开诸佛密藏，吐露三藏心髓，道破宗门玄旨，直显无上密意，依真法界圆明具德，世事无碍，十玄之旨，贯彻全经。第七，禅境不二，持名密要，自念自听，自呼自应，点出自字。净宗正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妙显心字。本经极乐国人自然无为，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见汉译：一旦者，末底触着碰着，开者开解，达者达本，明者明心，彻者彻悟。以上经文正显《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中自得心开，亦即禅门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观佛三昧经，佛告阿难：住于念佛者，心印不坏，常照。大集经曰：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即无上深妙禅。盖万缘放下，即无所住，一念单提，正是生其心。但当老实念佛，自然暗合道妙。从事持达理持，即凡心成佛心。句句是金刚般若，念念显妙明本心。故云：念佛即是自心现。又云：一声佛号，一声心。又念佛时即见佛时，见佛时即成佛时。禅境不二，因果同时，超情离见，不可思议。第八，密境不二，称名合意持咒，大日即是 弥陀。净宗正是密教显说，根本并无二致。此中密意因善本而弥显。例如会中菩萨皆生灌顶阶，受菩提记，未教菩萨作阿舍离，常习相应无边诸行，见唐义表来会之诸方菩萨贤德受位灌顶，并普教十方菩萨亦作密教金刚上师，恒常弘修无边密宗相应诸法。又如全持功德品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其中有甘露灌顶受位声，见唐义极乐国中全持交流周遍其国，水波声中有甘露灌顶与灌顶受位妙法音声。波声即是佛声，佛声所宣正是彼土会众之愿要欲闻。全持遍国，故宣扬灌顶受位之法音，亦周遍其国。又密境两宗同为他利派与果教门，经中第十八愿为十念必生，第二十愿为临终接引，凡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人，愿闻曰：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经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本经小本阿弥陀经之唐译本，为临终佛迎时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表凡夫往生全凭佛迎加佑，乃能念佛往生，全凭佛力，故称他力门。又十念必生，使待业凡夫横出三界净灯不退者，实因此句佛号正是阿弥陀如来之果觉，亦即东密所判第十住心之秘密庄严心。东密兴教大师曰：从阿字出生一切陀罗尼，从一切陀罗尼出生一切诸佛，今以此无上殊胜之如来果觉作为具缚凡夫因地之心，乃使因心顿同果觉，因果同时，性修不二，果教妙法即圆即顿。第九，法灭尽时，独留此经。 本经之首，佛告阿难，一切寒灵皆因此经而得度脱。经末复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盖以本经正是真实之际所显示，真实智慧之流现，乃能真实普利众生也。善导大师曰：释迦所以兴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可见善本庆成，正气如来兴世之大事因缘。现此善本正如旭日初升，光明渐盛于寰宇，当来经灭，此经仍如灯塔划破长夜于末世。善本初现，今正是时，见闻弘赞，莫不获益，良徒导师，恩德无极。